不停一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和你相约于洪门会。听众你们好，又到我们鸿门会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鸿门会呢又有一点特别的搞作、哦。 Hello, 大家好。 咦，你们会不会觉得以为是鸿 Sir 的声音呢？其实不是啊，今天我们邀请到呢他的孖生哥哥任教呢、经济科的英皇教育名师靠空上来跟我们做一些节目分享的。 Hello, 大家宇欣你好啊，洪伟权你好啊。 Hey, 你好啊靠空。 我们两个把声撞在一起都挺有趣的。 是啊，不知道一阵间听众分不分到呢、啊、可能要从语调、啊、去判断、啊。 要学一下一些耳力啦，真的。啊、今天很开心啦，见到呢我们英皇两位的、名师啦上到来的。那、啊、靠空我知道你啦、是 CE A level 加 DSE 三科状元、哦、3A 来的、哦。 是 是是是这个的实力无庸置疑啦。啊、其实很多同学想问你的，怎样可以做到呢、有咁好嘅成績咧，其實平時你可能以前讀書啦，點樣去有啲乜嘢經歷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啊，係啊，其實好多同學仔咧見嚟咧，阿 Sir 咧公開試成績好啦，咁就會覺得讀經濟科咧其實會一帆風順嘅，咁就可以話俾同學聽絕對唔係。咁其實呢個結果嚟嘅，其實個過程係點咧，其實都幾辛酸嘅。咁、我嗰個例子咧，例如同學偉權都好記得噶啦。我哋嗰陣時咧就會考咧就要揀科噶嘛，揀文科、理科、商科咁樣。咁嗰時咧就咧好機緣巧合嘅，咁我就係揀文科啦。咁其實點會揀文科咧？係因為中四嘅時候咧就覺得咧讀中國文學好有型啊，就好得意，好想揀中國文學。 咁即係爭少少做咗洪偉權噶咯喎。 係啊，真係爭少少噶啦，真係。 咁嗰陣時咧，見到咧啲中國文學依幾好玩喎。咁其實嗰陣時嗰啲班咧，其實文學冇乜人揀嘅。 同埋咧，你覺唔覺得好有型啊？ 好型啊！即 係同你講話咧，我讀中國文學嘅，中文實勁啦，係咪？ 係啦，同埋間唔時講下啲古文啊、文言文嗰啲字眼咧，係好優雅啊，個人好優雅，咁就好想揀呢科去讀。咁、其實嗰時就好多人就唔揀嘅，因為係可能讀咗去歷史嗰邊，咁就係冇成績唔好入歷史先揀文學嘅。咁我就唔係，我係主力去揀文學咁去讀啦，咁樣。咁、讀中四嘅時候讀文學啦，咁啊都好開心啦，了到自己心願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咧就因為其他科麻麻地啊，成績好差咁樣，咁。就覺得咧，意識到喂唔得嘅喎，咁你嚟淨係得中文文學係好，咁但係其實唔夠分去升中六嘅喎，因為你知嗰陣時升中六 A level 係要一定嘅分數㗎啦，係 啊， 咁嗰陣時就計啦，啊，淨係得兩科勁唔得喎，咁樣其他科平均，我要高一科。咁我識個邊科咧？咁我就見啦，成績表咧有一科咧就咦好似 OK 喎咁樣，咁就70多分，咁個科咧就係經濟學咁樣。其實嗰陣時見到就唔係話太大興趣嘅，咁但係就覺得咦都高分喎，咁應該高要高科高分啲啊，冇理由高科中史啊， 唔係 中史得50分咁樣，冇理由高佢噶嘛。 因為咧呢度可以補充一下嘅，以前咧我哋嗰個制度咧係中五升中六咧，其實要求就叫14分啦。14分嘅意思即係兩科 C 四個 D 啊。如果換算嘅話，即係等於而家大約係啦，嚇兩科四就全部3咁啦，嚇咁但係可能再高少少 grade， 大約係 咁樣啦， 要平均嘅。咁你當然你話想升到中六嘅話咧，你一味平均又未必成功。 係啦係啦，唔夠分數揀一啲好嘅學校去讀啦，或者到時你要去到 A level 就專修噶啦嘛，叫做。 同埋有個策略㗎，即係如果你話當時咧有遠見少少嘅話咧，就會因為你知道你去到中六中七咧，係會頭先阿靠空所講啦，係要揀科嘅，係會讀得好少。 噶，淨係讀中文、英文啦，咁再加兩科或者三科嘅 elective 嘅科目啦。咁如果我係當時講會考咧，係考八科啊、九科咁樣樣咧，其實你科科咧係冇乜意思噶。 係啦，即係你好似會考嘅時候，你係好平均咁樣，你夠分去升到去中六、中七，但你要中六、中七去爭入大學入場券咧，咁你一定要個 elective 嗰陣時嘅 elective， 即係嚟經濟科啊咁樣，或者企業概論科嗰啲咧，係要好高分，即係可能 A 廿 B 啊咁樣，要專門嘅，要專門嘅。一嚟到大學你揀 major 咧，你都會 major 翻你 A level 嗰科。咁样去再上去，咁嗰阵时就就上嗰科啦，就系经济科咁样啦。咁但系咧嗱，咁嗰阵时觉得咦 OK， 我七分谂住落去谷啦。其实唔系特别中意嘅，即系我好多时一个学科咧，好机缘巧合噶。你唔会话一开始有兴趣，但系读读下嘅时候，你发觉你先揾到个兴趣落去。咁所以好多时咧都建议同学仔咧就系咧，可能你今日你觉得个科系毫无兴趣嘅，千祈唔好咁谂住。点解咧？因为你未觉得佢有兴趣咧，系因为咧未到时机啫。咁当你咧慢慢去接触、深入接触嘅时候咧，你好了解到个科嘅乐趣。我仲记得好得意嘅嗰阵时咧，诶七十分好似 OK 啦咁样，就谂住开始谷下啦。咁但系咧第二个学期咧，即系下学期啦，下学期咧嗰阵时都几自信啊，谂住咧啊经济科唔使点读到高分嘅啦。咁点知咧出到嚟成绩咧29分啊，唔合格啦， 系 啦， 差 嘅 喎， 好差。因为你需知道其实学校考试中四系29分，即系唔合格咧，系几离谱啊！我仲记得嗰阵时咧，因为咧你知啦，中四上学期读啲咩科啊？读 demand 十派啊嘛 ，demand 十派 啊， 机会成本。 系啦，咁你知道开头嗰个机会成本就好简单嘅，即系唔难嘅，咁就好易攞差零分嘅。咁但系都系去到上学期嗰个考试嘅时候咧，一考 demand 十派咧，哇，需求与供应 我都 记 得 啊， 系 啦， 弹性 系啦， 弹 性啊，市场干预啊，税嗰啲 咩低弹性啊， 系啦， 高弹性 啲答题技巧嘅 图啊咁样 啦，系啦，咁所以咧，当去到咧真系经济学难少少嗰啲位置咧，佢即刻现形啦，29分，咁就咧心知道，哎唔得啦，咁冇理由明明可以攞到七啊几分噶，突然间变廿几分就。意識到有問題啦，咁就開始就真係去讀啦。咁但係讀嘅時候都好多挫折嘅，咁所以咧就慢慢去掌握讀書方法啦，慢慢去進步啦。咁就之後就去到中五啦，咁啊即係個好跳躍嘅上升。咁點解會突然間好跳躍上升呢？其實讀任何書咧，或者做任何嘢都好啦，一定要有個動機，有個原因俾自己。我仲記得嗰陣時咧，去到中五嘅時候咧，咁就會發覺，我第時要讀高考嘅喎，或者讀大學喎，甚至第時想做份工喎，咁樣，咁你都要有啲成績去支持自己嘅。 有長遠嘅計劃。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意識到咧，我嗰陣時因為我喺中四先中五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有個社工咧去搞教少經濟學嘅，咁佢就教到我咧，我就原本好难嘅，咁但系佢教教我嘅时候，我发觉咧，原来读书有方法嘅，原来有个方法嘅时候咧，你可以慢慢进步。咁所以中四学期嘅时候，廿九分咧就跳翻上去七十分啦，即系去翻个正常水平啦。咁我发觉啊，原来读书有方法有进步嘅。咁我就发觉原来有个方法系可以帮到人咧，系好开心嘅。咁所以嗰阵时就立志啦，就想咧啊，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好帮到人嘅职业咧？就想做保佑师啊！嗰阵时已经喺中四嘅时候已经想做啦，咁样咁所以就要学好经济学。咁所以知道嘅原因咧，就不断咁发奋咁到，即系好坦白讲，就好似咧见到本经济书，就好似见到自己中意嘅人咁噶啦，去到即系要日对夜对嘅咁样，对住好似中咗毒。我记得嗰阵时个中学老师同我讲咧，就话咧：，喂，卡华，你读经济学咧，读到中咗毒噶啦，要放低下，你劝我唔好再读咁多咁样嘅。 咁 夸 张 嚟，系啦。咁就之後就考得好好啦，咁就因為讀到個方法，因為咧當你讀書咧讀得好嘅時候咧，成績高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滿足感，咁就會去到中五啦，跟住攞咗 A 啦，咁跟住去到 A level 都係啦，因為你知道就再難一截啦，咁就之後都不斷咁去進步咁樣啦。 哇！如果中讀都可以咧攞到三個咧 A 嘅話，我都想 中 下一讀， 中 一 中都冇所謂， 真係 中 一中 讀啊，真係。 哇！其實咧，咁其實好真係咧，成功背後付出好多嘅努力啊，花好多時間去温習。其實我都知咧，哇！阿Carl，你有樣嘢好犀利嘅喎，你中學嘅時候咧攞咗一個全港性嘅獎項嘅喎，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咧？點樣用中學生嗰陣時嘅身份就鬥贏其他人呢？ 哦，嗰陣時就好得意嘅，因為咧你需知道咧我哋嗰間學校咧，例如你嗰陣時會考 A 咗啦咁樣，你會覺得。自己經濟學在全港可以有個 係咯，應該係啊，理論上最 top 嗰兩點幾三 percent 嘅啫， 好少嘅啫。 係啦，咁最 top 嗰一紮，咁嗰陣時咧就好想即係。 證明自己的實力啊！你需知道嗰陣時年少咧，咁就會覺得我好想去 比較啊， 比較啊，表現下 自己 啊， 定位去到邊啊？ 又或者你喺學校第一嘅時候，你會想諗下啊，究竟我喺係啦，外面嘅世界點咧？即係唔想覺得好井底之蛙。 你都幾係咯，你都幾長遠。 係咯， 反而好多人真係喺自己個空間入面咧叻咧，佢就真係覺得啊，我係霸者啦咁樣樣。 係啦，咁所以就好想證明自己。咁點樣可以證明自己咧？就係公開試，我覺得唔夠啊嘛，因為始终系好想试下其他范畴嘅咁样，咁啊做啲人哋冇做嘅嘢，咁自己试下做下啦。咁嗰阵时咧就经济日报啦，咁就搞咗个咧嘅比赛，咁就系写一啲经济理论嘅，咁就系一啲咧经济理论应用嘅一啲报告书啦，咁样去尝试喺呢个报告里面去应用一啲经济理论。 哇！呢个应该系似大学程度噶啦，因为你唔会话就咁用个。咁 demand supply 解釋答題唔會咁低噶嘛？ 係啦，即係舉個例子，例如咧呢啲比賽咧同普通嘅我哋考試有咩唔同咧？嗱，考試嘅時候咧，佢會有條題目，咁你了解條題目點樣答？咁就可以噶啦，咁即係要學答題技巧啦。咁但係咧，佢公開比賽咧個形式有少少唔同，佢想考你分析應用，即係分析能力。咁個分析能力就好得意嘅，即係例如咧個比賽宗旨咧就係咧，你點樣用一啲經濟理論去解釋啲現象咁樣， 即係社會嘅現象。 係啦係啦，或者解釋啲事件咁樣啦。咁嗰陣時咧，第一個難關咧就係定 topic 啦 ，OK， 定嗰啲題目。係 好難，呢個定得衰嘅話咧，好大鑊。 就輸㗎啦， 係啊，就輸㗎啦。 嗱，你太無聊嘅，你一問。我都識嗰啲咧，就 即係大家都寫到咁就係 啦，就唔會喎。咁呢個真係要詳細考慮 嘅 喎。 係啦，咁佢嗰陣時就諗啦，有冇邊一個嘅一個現象或者一個嘅位置啦，係可以真係應用到唔同類型嘅經濟學咧？咁樣就冇話好簡單嘅，係真係可以應用到嘅。 咁我都好有興趣知道係乜嘢嘢。 係啦，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揀咧中學你知接觸嘅嘢唔係太多啦，咁樣咁我就揀咗咧就漫畫展啊，一個展一啲展覽去做，揀漫畫展去做。动漫展，咁点解会拣嗰啲动漫节去做个分析呢？因为你知道其实每年都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动漫节噶嘛，咁呢个亦都系好年青人嘅话题嚟噶嘛。咁嗰阵时咧就咧亦都为咗呢一个比赛，真系亲身入去动漫节去感受一下，睇下攞下料啊，有啲咩经济现象， 为咗呢个比赛， 为咗比赛，咁就真系入去，咁啊咧了解一下啲咩嘢發生的現象，因為很多時咧，我哋咧就咁睇咧，一個你寫一個，例如好似中文科咁樣，何偉權都係啦。你寫一篇文章咧，有陣時都有啲真情實感噶嘛， 係嘛？ 咁更加我哋用經濟學去解釋啲現象，一定要親身望下啲咩特別嘅現象嘅咁樣。咁嗰陣時咧就入到去漫畫節啦，咁咧就嘗試揾下啲咩課題可以做到咁樣啦。咁就好得意啊，見到好多唔同嘅現象啦。咁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就同個老闆有啲減價現象啦。臨尾你知臨尾第一日要清 銷啦， 促銷啦。減價現象啦，我就同個商户咧講咗咧，其實我係咧想參加個比賽噶，可唔可以同你影張相攞去比賽之用啊咁樣，咁佢都好好咁樣話咧，跟住就。同我影張相啦，跟住我問下佢，咦咁點解會咁做咧？嘗試了解多啲呢個漫畫字裏面咧，人哋鮮為人知嘅 係咯 經驗。 因為其實無論可能係租場啊，或者可能個位置啊， 係啦係啦 都有關係噶嘛， 係啦，同埋一啲嘅定價策略啊等等，係好多嘢可以研究去了解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就揀呢個 topic 去做咁樣啦。咁就好開心，因為咧係一個挑戰嚟嘅。即係你需知道咧，如果你要完成一個報告書，咁你唔會用一個理論去解釋。即係簡單嚟，經濟學有很多不同的理論咁樣嘅，你唔會淨係用 demand supply 去講曬成個唔同的內容噶嘛。咁所以我突顯想找一個課題係可以用曬唔同的理論去做，咁就玩動漫戰去做啦。咁最後就即係當時都中六啊，都花咗好多時間啊，喺個暑假裏面咧，用咗成個暑假咧，去真係去點樣去研究呢個嘅報告啦咁樣，咁就寫咗好多唔同嘅理論去解釋動漫戰裏面發生嘅現象，咁就咁就好彩啦，咁最後咧都攞到亞軍啦咁樣，咁就非常之開心嘅，因為 好似你係中學嘅啫喎，係咪 啊？係啊，中六嘅時候， 哇，好犀利啊！ 因為佢係《經濟日報》咧搞嘅時候咧個比賽咧，因為你知道喺香港咧，因為俾中學生去一個比賽咧，喺經濟學咧就唔多嘅，得呢個得呢個嘅啫。咁所以見到咧就好開心啦，發光啦，真係可以同全港嘅高手去鬥鬥。 同埋當時如果我印象記得，因為呢一個我哋好多學校都會訂報紙噶嘛，其實照計即係呢一個嘅參加學校嘅比率可能都多嘅喎， 係啊。 啊，我記得嗰陣時咧去報告係去報呢個比賽嘅時候咧，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學校嘅有一個 talk 嘅，會係一個 talk 嘅事情，咁、就見到好多唔同嘅參賽嘅人咁樣啦，咁啊好成個場好多唔同嘅人嘅，亦都你會見到啲 道理啦， 名校、 學校應該名校 係啦，咁有個有啲嘅就出席個 talk 嘅時候咧，有啲會著住某間名校嘅校服咁樣坐喺個 talk 度咁樣發下問咁樣啦，咁嗰下咧我就好開心，因為覺得我冇去錯啦。我冇揾錯啦，係啦，我可以同一啲全國嘅高手去、 即係呢個平台係真係論劍啦，真係 啦， 真 係就好開心嘅，係啦。咁咁收到個信息攞咗全港亞軍啦，咁就嗰刻就好開心，咁就覺得我都覺得都叫做啊。可以去全港最 top 嘅位置喎，咁樣咁就去到 A level 就 有個滿足感啦， 係啦，去到高考就好有信心。 照計當時學校都呢啲獎項係咪都唔係成日攞嘅？ 好少啊！嗰陣時咧學校即係攞咗個獎項啦，跟住同翻自己嘅經濟科老師講咧，佢就 好開心， 好開心，好開心。咁就 教到一個 教到個全港 係啦，咁 top 嘅亞軍 係啦係啦，咁就好開心啦。咁就同學老師同埋校長佢個老師同個校長分享咧，就咧我哋有個學生咧，中學生咧。是真的攞到個全港獎項喎，咁就好開心嘅。咁我仲記得嗰陣時咧，攞完獎之後咧，咁喺學校咁就會頒俾我咁樣啦，因為佢想都會想全國即係全校去宣傳咁樣嘅，即係話翻俾我哋學校聽。我哋學校咧出咗個咧即係有個獎項嘅人喎，咁樣就好之前校隊咁樣，例如你攞咗個冠軍咁樣，咁都會喺個周會度講嘅。我仲記得嗰陣時咧，中六攞完，咁即係中七啦。中七嗰陣時攞到啦。咁中七嘅時候咧，咁有個教企業概論嘅老師，咁即係我讀企業概論經濟嗰邊噶嘛，讀商科嗰邊高考就，咁佢就事後同我講就話咧。阿卡華，你知唔知頭先咧攞獎嘅時候咧，咁其實教員室裏面咧，咁啲老師其實係即係歡呼同拍手掌。我嗰刻就我就當時我就 全校都好高興啊！ 係啦，我嗰陣時就覺得咦係真係咁咩？因為我哋個認知就係覺得好似可能喺老師眼中其實即係個獎啫嘛，係咯個獎啫咁樣。但係原來佢話背後話因為真係好難攞到啲全港性嘅獎項。咁我覺得嗰刻就會啦，我好即係好開心啦。 即係你會唔會係你學？校第一個應該係攞到呢啲獎， 一啲學術性嘅獎啦，係啦，一啲學術性嘅獎啦，咁就即係認證咗自己能力，即係覺得證明咗自己能力啦，咁樣咁就好開心，好開心。咁跟住就去到中七，咁就順利咁就當然你有呢個獎嘅時候，就支持到自己。原來我嘅應用嘅理論嘅能力係好 OK 嘅喎，咁樣咁就好順利咁就 A level 攞咗 A 啦，咁就都好開心，因為其實都幾具意義嘅，因為咧其實我咧係自己嗰間學校咧嘅第一屆學生嚟嘅，咁同埋嗰陣時咧 A level 咧，咁就嗰陣時個老師同我講話咧，其實咧我哋學校咧 A level 咧從未出過攞 A 嘅學生嘅，從未出過，咁佢就寄予厚望啦，寄予厚望就話阿卡你唔使太壓力嘅，咁但係如果你攞到咧，我哋會好開心嘅。 其實好大壓力嘅咯， 係咯，咁樣講真係好大壓力， 好大壓力。其實咁講咪即係叫你俾心機去馬咯，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即係都會。都會驚嘅，即係攞唔到會對老師好失望喎。咁但係考完其實你都知㗎啦 ，A level 心裏有數㗎。 心裏有數。 一考完就大概知道份卷大約點㗎啦咁樣。係啦，咁就即係都已經好開心咁樣。咁跟住派出嚟咧，都真係攞到啦。咁就覺得好開心啦咁樣咯。 係 啦。 哇！唔單止咧，即係攞到全港性嘅獎項，好高興啦。我知道之後你投入教學嘅生涯，唔單止咧係做老師啦，仲出咗三本著作喎。呢個急救系列，我哋經濟。科嘅參考書，其實點解咧？會特別想寫依個嘅系列嘅咧？本書同其他書有啲唔同啊，即係咧，好似其他書咧，比較係理論性多啲嘅，但係好活用。我發現你嗰個書係一個咧，可能係俾學生做一個急救經濟嘅一個用途嘅。不如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啊！ 我諗出呢本書嘅目的咧，同阿何偉權老師一樣啦，係咪？都係有個使命感喺度啦。就係因為你知好難得有啲轉變，就係一個新高中嘅學制呢個轉變。咁新高中學制嘅時候，你會發覺咧好多嘅內容係更新咗啦，或者個考試形式有少唔同啦。咁就嗰陣時就冇一本話參考書嘅，或者啲參考書係好少啊。咁所以嗰陣時咧就咧希望咧幫到啲學生啦。咁就諗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全港學生咧？即係唔係話淨係自己補習班嘅學生嘅？希望幫到全港嘅學生。咁就諗有構思啦，就話啦，啱既然要一啲理論嘅教科書有啦，咁我哋補習班嘅筆記都好充足啦，係好充足啦。咁點樣可以咧喺補習班以外係可以幫到學生咧？咁嗰陣就諗啦。 不如整一啲急救嘅系列啦。因為例如我哋課堂裏面咧，我哋咧好全面嘅，亦都會希望幫同學仔攞五星星嘅。咁、但係咧就會有一班嘅同學仔可能會話：阿 Sir， 其實咧我有啲題目咧可能好似好簡單，但係我都搞唔清咁、樣，或者點樣可以咧我想搞清基本嘅概念，再上到你堂其實更加進步咧。咁、就諗啦啊，如果對同學仔真係學得唔好嘅，有冇啲急救嘅系列係幫到佢咧？即係好基本嘅，唔同類型嘅題目出曬喺度，咁咧幫同佢打個底。咁打完底嘅時候，再喺翻我哋補習班咧，再學一啲深啲嘅概念咧，咁就更加之好。咁我嘅構思咧，就不如咧整啲MC 一百條啦，同埋 long quiz 一百條咁樣啦。咁目的咧就希望咧有曬唔同程度題目嘅。咁俾同學仔掌握一下啊，唔同嘅考法啊，唔同嘅深淺度啊，了解一下自己嘅不足。咁繼而當你了解到自己不足嘅時候咧，再去強化咧，咁個效果就好好啊。咁所以咧就咧，喺第一屆嘅時候咧，未考公開試嘅時候都已經咧整定嗰本書，咁就推出市場啦。咁就好受歡迎嘅，因為都好多同學仔回應翻俾我聽就話啊， 我都見到啊，好多人手攞一本啊去温習啊。 咁、就清到好多 concept， 咁跟住再去再強化喺嗰班強化翻個 concept 咧，咁就所以有呢三本書產生。所以見到上一年咧都即係因應好多同學仔嘅要求啦，佢就話：阿 Sir， 你本咧微觀就出咗啦，咁但我好想宏觀都有喎、咁樣，咁、所以上年就花咗好多時間咧，就整咗本宏觀一百啦。 你都知道咧，今年啦，好榮幸啦，我同你都係一齊見證嘅，你又喺書展度有一個簽名會啦。嗰日啊，哇，見到咧 ，Carl Sir 好犀利啊，唔單止有啲新嘅同學仔係買住你本書等你攞簽名嘅、甚至有舊生咧特登翻嚟書展咧捧場喎、即係。買完本書之後再嚟咧揾你簽名合照喎，非常受歡迎。其實嗰日嘅感受又點咧？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有個叫做書展啦，喺有個簽名會啦，個心情點樣咧？ 我想我同阿洪偉權老師一樣啦，咁我哋學生普遍都係幾温情嘅， 係啊係啊 係啊，你會發覺咧好團結嘅，大家都，例如我好簡單就係、例如有啲同學仔入大學嘅時候咧，咁佢會咧間唔時咧喺我哋啲 Facebook 度咧回應翻嘅，就會即係好希望咧阿 Carl Sir 嘅師弟妹咁樣都好希望幫到手，咁大家洪家軍咁樣， 係啊係，我哋直情叫洪家軍， 係啦係啦， 唔單止係一個教學上邊已經係有一個師生嘅感情 家庭啦，真係 係 啦 一個。 係啦，同埋我同偉權嗰啲學生都幾互動嘅、即係大家都會互相都會即係互相幫忙咁樣啦。 鼓勵啊！ 所以咧上次喺書展裏面咧，見到好多學生翻翻嚟咧，就好開心嘅。OK， 亦都係有好多係可能咧，本身係我同偉權嘅共同學生啦咁、樣。咁就個感覺好好啊，因為咧喺書展裏面咁你當你畢咗業嘅時候，好多時咧就會覺得啊，個學生如果係畢咗業啦，就大學啦，咁可能都會好忙啦。OK， 又或者未必會記得自己嘅。咁但係咧嗰陣時好開心喎，因為咧當有呢個簽名會嘅時候咧，咁就好多學生就話：哎呀 Sir， 我好想嚟啊咁樣，或者好想咧買一本著作喎咁樣。咁我嗰時會諗啦。哇，其實同學仔你畢咗業噶咯喎，咁樣咁畢咗業咁，其實唔需要再睇翻啲公開教科書啊。咁咧佢就話同我講就話：阿 Sir 唔係啊，其實咧即係一個感情啊，即係一個感情就覺得好想支持你啊咁樣。咁就真係買翻本書，跟住咧嚟到揾我簽名啦咁樣。咁大家就傾下啲近況啊。咁佢哋都好好啊，而家喺大學咧都即係考到一個好嘅成績啦。佢都話都好開心喺中學嘅時候咧讀經濟打個底底好，咁去到大學咧到而家都考得幾好咁樣咯。咁我都覺得幾開心嘅書展嘅時候。 我嗰陣時咧見到唔單止咧啲同學仔買一本啊，有啲同學仔咧買咗兩本，話一本用嚟留念，一本咧係送俾師弟妹咧，等佢哋可以用到本書咧，攞到更加好嘅成績啊！ 不過我諗咧，阿洪偉權就更加誇張啦，喺書展嘅時候見到，哇！真係簽名嗰條龍咧，真係～都幾多喎，係 啊， 都幾開心喎， 都真係開心啊！因為始終呢、這個都係會係人生一個嘅大事件啦。即係如果我哋話即係人生十大事件咧，我諗可以喺書展入面舉辦一個個人嘅簽名會真係唔係簡單嘅。即係我就算當時收到個消息啊，原來書展邀請我去做呢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哇，竟然呢一樣嘢會發生自己身上咁樣，開頭都會咁樣。係 啦，海權，同埋你記唔記得以前咧細個咧，例如咧你係去書展咧，你以一個咧入場者嘅身份入去咧，咁你要排好長龍噶嘛，係咪？咁但係咧，當你大個嘅時候咧，咦，可以接觸呢一樣嘢喎，係一個嘉賓去邀請喎，咁見到係唔使排隊，特別通道啊，咁樣可以入到去。咁同埋係 即係見證住自己嘅，即係你細細個好想去書展去玩啦，係一個一個參加嘅感覺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去到咧即係個嘉賓啦，咁就可以去到親歷其境啦。 係啦，即係一步一步咁樣樣慢慢去進步啦。 係啊，咁就都幾開心嘅感覺都。 系啦，咁其實咧，哇！書展嗰日咧，知道大家個心情都好開心啦。其實之後我哋咧教學上邊仲會唔會有啲乜嘢構思方面會諗咧？ 係啊，其實嚟緊咧都希望咧除咗教學著作之外咧，都希望咧課堂多啲唔同配套啦。咁如果咧講緊咧教書先啦，其實好多同學仔都話咧，哎呀 Sir， 我都希望咧多啲唔同類型嘅書可以幫下我啦，唔單止課堂啦咁樣。咁嚟緊咧都會有唔同類型嘅急救系列咧，都希望咧可以咧推出嘅。 嗯，係啦，始終 或者阿 Carl Sir 可唔可以講下咧啲書點樣用咧？ 嗯， 即係譬如你話我哋有咁多個系列啦，咁但係你頭先係急救噶嘛，咁但係其實我係點樣樣去讀咧？係譬如我温咗書先啦，定還是係即刻做題目去攞個基礎，定係點樣用嘅咧？ 係啊，其實咧好多同學仔咧讀經就係一個小嘅問題，佢就話唔知自己唔明啲乜。唔知自己唔明啫，或者唔知點樣進步，或者唔知點樣入手。其實我諗要好了解自己唔識啲乜係好緊要。咁點樣可以幫到你了解呢？就係呢個急救系列我哋嘅目標啦。就例如你做一啲題目有唔同程度嘅咁樣。咁如果你發覺，咦，我做落去成本書，如果覺得咧，咦，我全部都做啱曬，咁即係冇問題啦，即係你 get concept OK 啦。但係發覺唔係，某一個課題我係錯得特別勁抽嘅，或者係完全呢種問法我未見過咁樣。嗱，好多時你知經濟學咧好多唔同類型嘅問法嘅，咁嗰啲問法你未見過嘅話咧，咁得兩個可能性，一係讀漏嘢，一係讀漏嘢，一係咧你就讀錯嘢，就冇第三個啦。咁好多時咧就同學仔咧係讀兩個都有啦 ，OK， 讀錯又有啦，讀漏都有啦。咁點樣可以幫到你 check 到自己係咪讀漏咗嘢咧？咁好簡單，就試下我哋出嘅唔同類型嘅題目。當你發覺，咦，這個課題，例如我哋有10題嘅咁樣，這個課題有10題，十題我都見過曬個玩法啦，十題都係完全冇問題嘅，咁就可以啦。或者你見過個考法，但係發覺咧我唔知答乜喎，咁就咧練練裡面一啲嘅 point 點樣可以答個滿分啦。咁但係如果你話見到嗱，咁呢個好少少，因為你可以改進啊。咁但係如果你話係咧未見過呢種考法，咁你即係讀漏。漏嘢啦，系嘛？咁读漏嘢咧，咁就要咧成课睇翻，系咪真系书漏咗啊？或者系自己嘅笔记漏咗啊？定还是系咩原因咧？咁一定好了解清晰知道啦。咁咧，希望呢本书嘅目的咧，都系俾同学仔了解一下，就你自己系有一个进步嘅空间啦。 哦，系噶，即系阿洪宇欣，你细个有冇读经济科啊？ 有啊， 即系出名系难嘅，系咪啊？ 系啊，系啊，就系、是、所以头先咧听阿 Carl Sir 讲咁多嘅温习上面嘅小贴士啦，都觉得咧，哇！如果当时有一个咁样嘅名师震我几句嘅话咧，都会得着好大。咁咧，我哋依一节去到呢度为止吓，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咧同 Carl Sir 去分享一下咧一啲教学上面嘅心路历程啊！阵间再见。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那南风吹来清凉，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受恨，爱海气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至11点，迎熙怀想曲。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红门会啦，继续跟 Carl Sir 一起谈一下教学上面的心路历程先。趁你们两个都在这里、我知道呢洪伟权老师呢洪 Sir 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有选修经济课。 是啊是啊。 那那时候两兄弟一起温习呢有没有说Carl 省一些 tips 给他啊？ 这个呢我当年读有的私人补习了。所以咧，我都 你又正啦、 我真係不諱言話俾你聽，我經濟科都考得好好嘅。咁啊，當然今日講啊，小巫見大巫啦，俾人笑啦。咁、啊，但係當時真係噶，我記得當時中四、中五咧，咁啊，我自己讀經濟科嚇，好少講自己讀經濟科心路歷程啊。我當年咧，我係洪偉權啊，我當年咧讀經濟科咧，好記得嘅。咁啊，一開始讀嘅時候覺得咧特別難嘅幾個 topics 咧，嗱、我就用我呢個角度嚟去講，有幾個真係好難，覺得。 我諗呢個角度同學生共鳴 好似啊，真係應該好似啊。彈性需求彈性圖、真係好難啊，覺得有咩低彈性，一時條線又唔知點樣彎咗啊，真係唔知點樣樣搏嘅條線。咁、第二個唔識啊，國民所得啦、就覺得好難又加乜加 法 咁， 係 啦、 啊，又 即係可能文科底啦，始終見到數咧都唔知點樣加減，雖然加減數嘅，但係都係唔係好識嘅。咁啊，主要呢兩個覺得好好深。咁有啲好簡單噶嘛，即係咁樣機會成本啊、貨幣嗰啲數啦，係啊，生產嗰啲好簡單。咁啊，當時我記得㗎。咁啊，我自己嘅主力咧就係擺喺中文科嚇，同埋文學科。咁當時我哋要計分數噶嘛，咁我都要揀到科噶，咁啊冇理由你屋企有個現成私人補習咁樣，你冇理由唔焗你有科啊，梗係啦嗱。咁跟住咧我就話啦，嗱，卡空我咧讀經濟就懶噶啦，你唔好當我讀中文咁啊。我話啊，卡空有冇啲咩嘢嘅方法咧，我可以咧又唔使點樣讀咧？又可以攞到好成績。 哇！呢個係個個學生生活中嘅 又唔敢問 喎，即係唔想讀，但係又要咧攞到。 你記唔記得當時你點樣答我？ 我唔好記得啦，不如 你唔記得啊？係咧，當時咧，我記得咧有三個好深嘅。好深嘅 topics 嚟嘅，咁啊 econ 咧其實就好生活化，有好多題目好有板有眼，好簡單嘅，即係例如你話機會成本啊，生產啊，咁咩係啦，生產最簡單啦、啊。咁當時我記得咧最難嗰個就係頭先講個需求彈性圖啦，咁、第二個就係國民所得，第三個係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啦，係 咪國際貿易？係啦，三樣噶嘛。咁我當時我就問啦，喂阿卡空，我咧就可唔可以三個唔讀一個咁樣樣咧？咁啊當時阿卡空就話咁。你是不是望攞 A 啊？我話唔係啊，攞 B 攞 C 都 OK 嘅。佢話攞 B 攞 C 咧，咁你放棄一個其實都夠分嘅。如果你其他做得好好，咁、所以當時咧我就好記得嘅。咁我放棄一個啦。咁我當時我放棄邊一個咧？有策略啦，真係，因為你要分配時間啊嘛。我當時我都記得㗎，我當時我就放棄咗國民所得嘅。 不過咧，我要提醒聽眾先，嗱，而家千唔好放棄，因為咧嗰陣時嘅會考嘅結構咧少唔同嘅，經濟科係三揀二嘅。咁頭先個三課咧，係三課，你可以唔識一個咧，你都有機會可以唔揀中佢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必修啦，咁就唔可以。但係嗰陣時咧，嗰陣時策略就咧，你可以三揀二，有一條有啲例如咧國際貿易啊，或者需求彈性難嘅圖咧，係會分開嘅。咁有機會就可以唔讀，所以我先嗰陣時咁樣建議你啫。 哇！真係經濟科啲要問翻靠上，冇聽洪偉權 啊，一定要小心， 學錯咗重要。 因為嗰陣時係有少少唔同啊，會考同埋高考個制度有少少唔同。咁嗰陣時就洪偉權嗰陣時就揀。會考啦，係啦，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可以真係有少少唔讀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咧嗰陣時嘅建議啦，就如果你諗住咧係攞C 或以上啦，C 或以上啦，咁如果你其他分咧係你要應承一樣嘢就係咧係要啱曬， 啱曬， 啱曬，啱曬， 好有把握， 當時好有把握㗎，因為嗰啲好簡單嗰啲咧，即係例如俾機會成本嗰啲，其實你明咗套理論啱眼㗎嘛，咁當時咧都好有把握嘅，即係試過都學校實驗，我覺得任何一套理論咧，你都要學校實踐一下， 係啦， 咁你試過你又明啊，咁跟住咧，我當時發覺，我真係放棄一份先，咁我就將啲時間咧就集中攻嗰堆啦，例如供需圖啊，同埋國際貿易，咁啊係要練到咩咧？ 百發百中。 系啦， 真系要百發百中，即系话乜嘢题目你都唔好做错咧，你就可以放胆去试呢一样嘢。结果咧啊都 OK 啦，成绩吓攞 B 啦，都 OK 啦。 好好 啊、兵行险将咯，嗰阵时我喺拳就因为因为我哋嗰阵时会考计分制度咧，就算你呢一科咧有少少跛咗咧，咁其实都其他科可以追得翻都得嘅，即系带有个策略去玩啦。 咁而家唔同啦，而家文凭试咧，你就算问我哋话，譬如洪 Sir 而家系教中文文学啦、 嗯， 我哋一定唔会叫学生咧偏读噶。 系啦，系啦， 太危险啦！因为第一，一定第一件事个自律性好高。咩、叫自律性好高呢？就系、是、你嗰个准程度好好啊！即系例如你话你偏读某一样嘢，咁样你就一定要做好佢。即系等于我读中国文学咁啦、最多学生问噶啦，贴唔贴题啊嘛？实贴嘅一定就。咁、但系你贴题得嚟咧，你可以贴到好尽，同埋冇咁尽。 系啦，冇错冇错。我记得嗰阵时咧，尽咯。读中文同文学咧，嗰阵时我哋中文有读本问题噶嘛，我请教洪伟权啦。 系啦， 调 翻转佢又要教翻你 啦。系啦，因为我自己咧都系嘅，嗰阵时咧都要拣三科去叫糊啊，叫做。咁我同伟权目标一致噶啦。 中 文、 文 學、經濟三科，咁都係要攞啲好成績去搶分啦。咁經濟我又幫佢啦，咁樣咁就 文學佢就幫你啦。 阿中文就幫翻我啦。咁點樣咧？嗰陣時咧，啲讀本問題咧，中文咧廿幾課啊。好攞命嘅廿幾課去考，咁、你知道啲讀本問題本身你冇温或者唔記得一篇文章咧，咁就一出就瓜噶嘛。咁但係嗰陣時咧，啲中文讀本問題你知啦，又係可以貼噶嘛， 可以貼啊， 有得揀噶嘛， 同埋有重點啊，最 係啦，有重點嘅。 咁即係阿洪偉權就幫你去 係啦， 圈曬邊啲嘅咯，又再分工合作。 咁佢就幫下我中文有啲咩要温啊，或者有啲題目你知咧係好大機會出，或者呢課其實問得嘅都係問呢樣嘢係好大機會嘅，咁佢又幫我。貼呢樣嘢，咁我都好彩啦，中文學嘅一樣啦，好似去經濟科咁樣攞 boy 咯咁樣，係咁就大家就去到 A level 就唔可以啦，因為大家咧讀嘅嘢唔同啦。 A level 咧，因為當時都有壓力㗎，即係例如好多人會問個洪偉權，你經濟攞 B 啊，點解你唔修經濟啊？ 係啦， 難好多㗎 A level。 咁一來就我天分喺中文同文學度啦，二來你都有壓力嘅，孖仔比較㗎嘛，咁你讀嗰科你都一定輸俾佢，你都冇癮啦，咁啊轉型咯。真係轉型啦，咁啊真係唔揀經濟啦，所以情而咧，貼直情我係揀中史文學咁樣樣啦， 我又揀雙科咁個。 係啊，咁啊索性分開啦，咁啊索性就唔會打棘啦，真係。 喂，咁其實咧，孖生咧都幾好喎，可以一齊讀書，跟住咧又一齊邊個叻啲嘅就教下對方。 咁最好就係互相鞭策咯，同埋互相提醒咯。即係例如而家好多同學仔咧，我都好強烈建議嘅，就係咧，如果去温書咧，自修室咧，你不妨揾幾個 friend 咧一齊去努力， 一定要勤力嘅， 一齊 係一定要勤力嘅， 係啦， 唔好 一齊 玩 嗰啲啦， 係一齊去互相鞭策嘅。即係好簡單，如果你見到咧喺自修室裏面，你同個朋友佢攞住成沓 notes 嘅，我嘅成沓筆記喺度啦，咁跟住咧你想瞓。嘅時候咧，佢繼續喺度讀嘅時候咧，你都唔夠膽再瞓啦，係咪？察到自己去噶嘛？所以我覺得嗰陣時咧，讀書咧，同海權咧個好得意嘅趣事嘅就係咧，嗰陣時咧，大家咧去要讀深夜噶嘛？你知嗰陣時讀啲文學嗰啲咧，同埋中文有讀本問題，即係要背好多嘢嗰陣時，咁就花最多時間咧，反而唔係經濟，花翻最多時間就真係中文同文學嗰陣時我自己。 哦， 係啊。係啊，真係好多嘢要背，咁所以同海權嗰陣時咧，就咧特登咧買啲咖啡咧。在夜晚度咧衝嚟，即係要頂住啊！即係互相 兩三點啊， 係啦，提神互相鞭策，互相鬥到得多咁樣咁樣咯，咁就好嘅。即係我覺得始終咧，如果讀書咧，互相提醒啊，互相去進步咧，或者咧有少少輕微競爭係件好事嚟。 其實同埋凡事都係落苦功咯，即係等於好多人會成日同你講就係、是，哎呀，我考試我唔使點樣讀，但係係啊，我當你唔使點樣讀，你攞到好成績，但係你嗰個餡咧，嗰係無窮無盡嘅喎。即係等於你話，你估經濟你真係識一兩個理論，你攞到好成績，就係一個好有經濟 sense 嘅人咩？係 啦，冇錯冇錯， 即係唔會係咁樣樣嘅。所以其實我哋會成日都覺得就係讀多你冇問題嘅。你最緊要就係有陣時要問自己，我哋嘅眼界唔好話淨係望考試咯。係 啦， 又話你將來其實你揀得呢一科做你嘅專門嘅，你就對得住自己個專門嗰一科。係啊，呢個都好重要。所以當時咧，其實同阿Carl空一齊讀同一科咧，其實我覺得一個最好嘅地方邊度？其實呢一樣呢、這個 tips 咧都可以俾啲。同學去參考一下、就是我哋會互相交流一下自己老師教過嘅嘢。咁、有咩好處呢？就係、是、其實大家都會明白，其實唔同老師教學方針會唔同。 咁但係咧，最擔心一樣係啲咩咧？就係、個方針策略唔同咧，亦都有機會影響到咧嗰、個學習嗰、個能力啊。譬如好簡單，有啲老師咧，佢專門係課保底嘅，咁、佢教嘅 skills 咧就真係保底嘅、即係例如你話啦，啊你攞二嘅或者攞三嘅 level two 咁樣樣，咁你用呢啲方法可能真係好簡單可以做到。咁但係你唔會話係因為。你如果你是一個叻嘅學生，你不會用呢一個方法。所以當時咧，其實最好的地方咧就係、找一個朋友或者同學啦，我又最簡單啦，溝通啦，一起交流咯。咁、就係話，誒、呢、這個。skills 你點睇咧？咁啊，溝通就啊，呢個保底喎，呢個唔得， 或者某啲情況係錯嘅喎，係啦，咁就揾到俾你聽話咧。如果呢個程度一錯，呢個情況一錯嘅時候，如果你用咧，咁就問題。咁反而喺呢個過程裏面，你更加了解到咧，哦，你更加見到唔同類型嘅深度啊，咁就會咧，真係考試嗰啲題目變化咧，其實係唔會驚， 同埋會影響到啊。而家我諗我同溝通個教學風格啦，就係、其實我哋係誒盡量想幫學生係由誒、成績唔好係。唔係就咁望個三嘅，而係話咩咧？就係、你成績唔好咩？但其實你要諗下你嘅潛能喺邊度。其實你有機會推上去五星，好、多時你冇一個眼界。我諗阿卡空、阿洪宇欣，你都會咁樣覺得，就係、其實好多時我哋俾香港嗰個教育咧係定型咗、例如 form one 就學呢一堆嘢、，form two 學呢一堆嘢。但係咧，我自己有陣時課堂上都會做個實驗，用個 form five 嘅教材去教個 form two 嘅。你會發覺其實會做到嘅喎， 跟到㗎、 其實係一個、眼界， 同埋相信自己有呢個能力咯，係、相信自己有呢個能力。 好多時候咧，你開始定型咗你係唔得嘅話咧，點做都唔會得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咧啊明白到啊，原來外面嘅世界人學緊呢一樣嘢咧，你就會開始明白，咦，我學嘅嘢係咪唔足夠咧？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同阿卡空自己教書嘅個宗旨， 亦都係好想咧喺課堂上面成日提醒學生嘅，喺中四嘅班別啊，因為咧中四嘅時候咧，你有得進步得夠啊，即係我嗰個例子嚟，我同阿權中四出名懶㗎啦，坦白講，你見到經濟科29分，我諗即係我成日想同中四台就講一句就話咧，你哋今日考試有冇一個人分數低過29分？如果冇嘅話咧，你諗下你眼前一個當年唔合格29分嘅小朋友。可以去到 A 嘅，係可以去到上到最頂嘅。咁、其實個關鍵係啲乜咧？就係、你要相信自己能力，就唔好一開始判咗自己死刑。 其實我都係㗎，即係等於我嘅同學咁啊，大家都會知道，其實我係幫學生係升 grade 嘅。咁係啦， 好誇張添啦！我仲記得有個學生，我同偉權咧嗰陣時咧住埋咧就最易明嘅，最見到嘅、就係咧一到放榜嘅時候咧，一放成績嘅時候咧，好多學生嗰啲 inbox 聲真係爆炸嘅，真係，同埋有啲係。好勁啊！我見到一個咧，真係咧，即係 level two 啊咁樣，跟住升得好勁喎，好犀利，升到五以上咁樣咧，就覺得哇，真係。 同埋好多時咧，學生攞到五星升同五星咧，佢未必真係一定係中文本身好叻㗎。其實呢個係最開心啦，即係所以點解會話啊做到嗰個奪星比率咧？我哋係高過全香港5倍以上咧。其實呢個就係我自己一個目標啦。我就成日同啲學生講話，你。覺得一定係一個學生好叻先會嚟補習咩？其實無論咧同埋唔叻嘅學生，佢哋都有咁嘅機會去攞到呢啲成績。個關鍵第一件事，眼界一定要去闊、如果你本身咧一開始學嘅嘢咧，你覺得好簡單，你以為啊我學完好明啦，好開心，但其實呃緊自己咯。即係等於我卡空都會明白，你加題好簡單嘅經濟學題目，實明噶。 啊、 教條好深嘅，但你會發覺有一半人會放棄、有一半人咧會覺得啊，我就係深，我要挑戰。結果已經定咗啦，其實大家都唔識㗎嗰條題目可能，但係你個眼界你去做呢一樣嘢，你就會成功。 同埋都係熟能生巧啦，好多時第一次做唔識唔緊要㗎，你去到考試嗰日識咪得咯。即係所以好多時就係話咧，一定要俾自己信心去做。成日咧都好想鼓勵咧啲學生咧，就咧唔好喺中四嘅時候咧定型咗自己咧係會唔得，或者係輸俾全港嘅。我舉個例子啊，就係例如咧細球會都會出球星。個概念一樣， 弱隊都出龍門， 弱隊都出龍門，係啦，細球隊都會出球星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就係咧，你可能中學嘅時候，可能咧間學校未必係最 top， 唔使名校嘅，成日強調台仔唔使名校噶。你要攞科攞最好成績，關唔關你學校事先？唔關嘅，係關你自己事。如果你肯努力嘅時候咧，你咪去到即係好簡單一個球星喺細球會踢出名堂嘅，你咪轉去曼聯咯，係嘛？轉去車路士咯，係咪？即係中學你可能唔係大球會出身，冇問題㗎。入到大學，你都自動係會成為嗰個位置，咁所以就好想鼓勵同學仔就係咧，唔可以中四嘅時候放棄。尤其是我哋咧讀選修科咧，嗱，你中文必修科，你哋就冇得揀噶啦，一定要讀噶啦。但我哋中四咧見到好多學生咧，喺中四嘅時候已經同我講咧，就咧阿 Sir， 我想放棄啦咁樣。係啦，咁所以 太早了 太早啦，因為咧就唔好俾第一二個考試就打擊到自己。係啦，你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問題。如果你真係試咗唔得嘅。 冇問題，真係冇天分啊，或者係真係個方法唔啱喎，咁冇問題。但係咧，唔可以中四嘅時候定型自己，因為我自己中四都可以追到上去，咁點解你唔得咧？ 係啊，所以同學仔記住聽住咧，阿 Carl Sir 同埋洪 Sir 嘅分享啦，一定要咧唔好放棄啊，繼續努力。咁其實喺經濟科上邊咧，有冇啲乜嘢小嘅 tips 可以俾同學仔咧去温習嘅咧？ 我諗好多同學仔第一件事咧，就最唔明咧就係咧，或者個課題會點樣出？其實很多時咧，例如很多同學仔話咧啊，要貼題啊，或者係啲課題點樣會會點樣出咧？或者我最近聽最多嘅就話咧，阿 Sir 啊，上年 DSE 咧出份卷咧，好多時事題係未見過嘅喎。咁其實嗰啲題目點樣做咧？我要咧好清晰同咧所謂聽眾講啦，就係嗰啲所謂嘅新嘅題目咧，其實變化係嚟自最原本嘅理論嚟嘅啫。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個理論足嘅話咧，嗰啲變化坦白講喺我哋眼中咧係冇變化。 即 係 其實萬變不離其宗嘅。 係啦，其實都係嗰個理論嘅就係咁，爭在就係你對嗰個理論嘅瞭解程度。即係好似我同阿何偉權頭先所講咧，就係話你讀嘅時候，你係要為咗攞個成績啊，定還是係要了解個學科嘅深度先？即係我舉好簡單例子，例如一個攞 A 嘅學生 ，A 都有分層次嘅，一個係考試嘅 A， 一個係 A 中 A。即係你 A 得嚟咧，唔係話淨係呢份卷你識嘅。喺呢份卷就算唔考呢份卷嘅嘢，咁其他考法你都識曬咧，咁呢叫 A 中 A 啦， 係 咪？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就好想建議同學仔第一件事咧，就係你一定要好了解嗰個課題其實個重點學乜。 嗯嗯。 即係好簡單，例如 demand supply 需求供應呢課咁樣，咁就梗係唔係教啲圖咁樣點樣喐咁樣，唔係學呢幅圖點喐，係教你點樣應用呢個工具去分析呢個事件。咁你要知道呢個係應用嘅。咁當然你要識分析呢個事件係咪要對呢個事。本身有基本了解，你先可以知道喐邊啲嘅曲線啊，咁樣去得出相關結論。所以第一件事咧，希望咧，如果同學仔想咧經濟進步嘅，第一件事就一定好了解嗰個課題其實做緊啲乜。咁當你了解個課題做乜嘅時候咧，咁第二啦就玩個關聯啦，即係升個 level 啦，就係咧，如果呢個課題可唔可以撚落其他課題有效咧？啲跨課題嘅訓練啦，咁樣。咁呢啲建基於一定要個理論嘅。嗱，即係例如我哋話咧，讀書會有捷徑，但係嗰啲捷徑咧，一定有你基礎，咁你先可以用啲結節嘅捷徑去提升個更深嘅層次。否則，如果你淨係咧用純技巧嘅話咧，你想同一啲人去攞到最頂尖嘅，攞五啊五星五星星咧，就一定唔得。一定要基本功嘅。 其實係咪即係咧平時同學仔講嗰種清 concept 嘅概念？係 啦，冇錯啦，即係好簡單。例如咧，你有某啲技巧係真係可以好快咁用到特定嘅題目。但是如果有變化咁點咧？有變化咁點咧？咁所以好簡單，正如我以前咧中學嘅時候，我教何偉權讀書，要了解咧佢個問題喺邊啦？你的目標喺邊度先？你的目標攞 C 或以上嘅，好簡單 ，concept 麻麻地，你啲技巧用到嘅可以攞 C 或以上，但係呢個方法適唔適合攞 A 嘅人咧？絕對不適合，係啦。咁所以咧一定要咧，所以咧有時咧好多時同學仔咧，例如咧重讀嘅，我好建議嘅，你留低同我傾下偈。你留低問下我，你的目標是乜？你話阿 Sir， 其實咧，我上年咧我攞一嘅啫，我真係唔識經濟，可唔可以有個方法令到我極速合格呢？有嘅。我仲記得咧，我同學仔分享少少啊。我仲記得咧嗰陣時咧轉學制嘅時候咧，咁有班學生咧其實考緊會考嘅，咁轉學制嘅時候咧，咁佢就冇會考噶啦，冇會考噶啦。咁但係咧佢因為佢都要 repeat 翻會考、末代會考啊，嗰啲叫終極末代會考啦。佢就因為可能要攞五科合格，咁就可以申請某一啲工種咁樣啦。咁佢一定要經濟科合格，但佢就話傻傻當年 U 啊 U 咗啊咁樣，嗰陣時叫 U 啦，係啦，即係 U 啦咁樣。冇係好慘，好想合格。佢話有冇方法幫我？我話同學仔，你係咪個合格要攞合格先？係咪要攞 E 先？即係叫合格啦。佢話係。咁好簡單，有啲課題你冇讀，有啲課題好難嗰啲你冇讀。你讀一啲咧基本攞分，因為一份卷咧，坦白講，你唔會話一百分都係好難噶嘛。即係難嘅 分 數可能 得 20% 係難嘅啫，八成分數其實基本嘅。咁你望住目標，如果要合格嘅，捨難取易。永遠易嗰啲攞到滿分咧，你要合格就冇難度。咁所以嗰陣時最開心咧就係即係末代會考咧，佢會 send 翻個信息俾我，佢話咧阿 Sir 我 多咗，即係揾攞 E 嘅啫，佢 多咗。OK， 咁佢話好多課題我都唔識噶，咁但係咧用翻呢個方法去做咧，我可以合到格。咁當然啦，要了解自己目標。所以咧我就話，如果有重讀同學仔或者有而家嘅中五同學仔啦，你問清楚自己目標喺邊度，個力塊喺邊度先。如果阿 Sir 我真係經濟科，我想攞五星星嘅，咁你一定要真係個底子好。我哋就稱為清 concept 之餘咧，清 concept 都唔夠，仲要學答題技巧。因為始終一個考試制度咧，你了解佢點樣係答到中 point 咧係好緊要嘅。咁我諗同中文好多唔同啦，中文咧佢可能真係有一啲知識去浸淫啦，係咪？但我哋經濟科咧，咁你 concept 是要清，清呢不用好耐，但是一定要清咯。嗯 哦、 概念即係老師講得好清晰俾你聽，即係唔好話有啲 concept 話含糊咗， 即係唔可以投機啦。 係啦，即係你唔可以話咧、某啲嘢我可唔可以唔學啊？播下唔出先，冇得播。 不過呢個都係好多老師咧走咗少少偏門。 係啦係啦， 即係會成日就會話啊，今年咧啊呢、這個我唔係好熟經濟啦，跟、類似啦，即係可能就話今年咧有三種彈性，啊舊年出個高彈性， 今 年一定唔好 讀 啦， 唔好讀高彈性。 係啦，我就覺得呢個應該就唔合理啦。 係啦，或者某啲方法淨係做某啲題型嘅啫，底子嘅 DSE 越出越難啦，啲變化越嚟越多咧。咁所以咧，我哋課堂我都 set 個目標啊，我希望咧同學仔，你有基本嘅知識嘅時候咧，基本上可能攞三攞四嘅時候咧，我希望咧幫到你去到五星或者五星星嘅。咁點樣幫你呢？就一定要有基本底子之外咧，咁第二試下唔同嘅變化。第三唔好介意學深一格，即係學深少少，學深少少。咁、你學深少少嘅時候咧，就算題目有幾大變化都好啦，其實都係冇分別嘅。正如好簡單，上年 DSE 份卷咁經濟科好多咧國際嘅新聞擺咗落去咁樣啦 ，OK 嚟日本經濟咁擺咗落去咁樣啦。咁、其實嗰啲。都是用一些基本的經濟理論去解釋，其實不開日本經濟開其他經濟都是沒有分別的、所以呢就最重要是清楚 concept 先啦，第二就是很了解答題技巧、第三就可能是個時間控制啦，時間控制那些就真的要靠操練和靠實踐、了解自己的不足啦這樣、我想當你、有這些的時候呢，其實要拿好成績不難的，不過、教育生涯裡面呢就見到很多同學仔呢就最擔心他的東西就是否定自己和放棄，最擔心呢樣嘢，要堅持啦。我諗係啦，堅持啦。正如好簡單，點解我可以咧？喺中學嘅時候，即係由唔合格啦，變到可以考到好嘅成績咧。其實好大程度上係因為咧，你要中意嗰科。我諗阿洪偉權都係啊。例如咧，你一定要好欣賞嗰啲咧詩詞歌賦咧，你先會好中意讀嗰啲文言文嘅。即係諗下中文都好多範疇嘅喎。例如中文有白話文啦，同埋文言文噶嘛。你知道嗱？如果你是可以專攻白話文的，係咪？咁但係咧，有好多例如你讀中文出身的 OK， 就算是主修中文都好啦。其實可能文言文好叻，但係其實、白話文好叻、但文言文即係我哋叫古文嗰啲啦，咁、就其實未必得嘅喎，係嘛？咁、所以就一定要係好欣，即、就、係、是、你好中意嗰樣嘢咯。謝偉權，你講講啊，例如、文言文，你一定要好中意，你先讀得好噶。 都係㗎，呢、這個咁，所以阿卡空啊，你覺得咧你今年咧有啲咩嘢嘢係會幫到個學生去對應頭先係即係學深一格咁樣樣咧？ 哦，係啊，因為今年其實好多同學仔咧，佢都話咧，阿 Sir， 我真係想目標咧，我真係想攞好成績，希望靠經濟科入大學。咁、我今年咧諗盡方法點樣可以幫到同學仔咧？咁當然除咗課堂裡面咧，我哋有啲咧零嘅 passport 幫你完成之外咧，我都加咗大量新嘅題目。咁啲新嘅題目係咩咧？其實係對應一啲咧以往未出嘅出發。去整一啲另外嘅題目，嗱 standard 嘅題目你做咗啦、一啲另外新嘅玩法，你又可唔可以應付到咧？咁我哋有啲課後嘅一啲題目咧，俾同學仔，佢希望咧佢可以操下唔同玩法啦。咁、除咗呢樣之外咧，頭先所講啦，就係咧要去訓練啊，訓練。咁、所以今年咧就整一啲好好嘅配套俾同學仔啦。咁就我哋咧嘅學生咧，我哋係會咧免費俾一啲嘅 mock exam 佢哋嘅。咁、呢個係啲乜咧？係啦，喺啲專題嘅訓練，因為咧嗱。我剛才我所說的就很多的同學仔呢讀經濟有個很大問題，就真的不知道自己不明白什麼或者不知道自己弱項、很簡單，如果不知道的就試出來咯、你試一下你哪個課題是特別低分的，你試到的時候你知道個課題你改善回呢，那就會有很大進步、所以今年呢我們呢就是呢奉為呢我們的學生呢，我們呢會有一些免費的專題訓練給他，來接下來的就可能是一些、GDP 啊、國民生產總值的專題訓練啊、通脹的專題訓練啊，這樣送給同學仔的、就希望透過一些呢新的題目，一些歷年試題我們做過了，透過一些新的題目、自試題目呢，都希望幫到同學仔可以了解進步啦，那就最主要是希望有配套啦，還有一個呢的筆記更新啦，更新回呢是對應翻而家 DSE 嘅情況嘅，即係個例子啦，嚟一啲新嘅自試題目啊，咁、一啲摸卷訓練啊，同埋一啲咧課後嘅配套啦，咁嚟緊都會陸續咁推出。 甚至會唔會有一啲大型啲一題啲筆試性質嗰啲考試咧？ 係啊，嚟緊我哋都會有個大型嘅九字摸嘅，咁同上年以往一樣啦，咁、都係嚟咧1000個學生咁坐喺個市場度咁、樣，咁大家去互相訓練啊咁樣，咁我哋咧去俾個排 個大型市場 係啦，俾翻個排名佢哋啊，咁瞭解一下自己大約個弱項喺邊度，或者仲有得進步，即係我。 舉個例子，例如咧去到中六嘅時候，咁你即係決勝負噶啦，中六。咁如果你喺一二月嘅時候，大約知道自己，咦有啲咩位置係做得唔好嘅，咁你之後去到考試啦 ，OK 追得翻。尤其所以今年經濟科咧五月頭先考嘅，咁你有足夠嘅時間咧去追嘅。咁所以一定要好了解自己有啲咩弱項啦。咁所以咧就嚟緊咧會有個咧大型嘅 Morning Sam， 希望咧提供俾同學仔啦去預早了解一下自己有啲咩唔足夠，同埋咧實踐一下啲時間控制。真係考試同你咧喺屋企做卷唔同。嗱，例如我同我喬嗰陣時讀書都係嘅。例如喺中午自修室嘅時候，你發覺咧攞份卷，你可以咧食住薯片食做啦，係嘛？睇住電視做啦，聽住收音機做啦，慢慢做咁樣。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考試嘅時候，你唔可以咁噶嘛。 個現場個緊張。 你作文都係啦，你屋企慢慢揼篇文， 係 啦，同你個半鐘即係現場計都好唔同嘅。 係啊，同埋你最同埋咧，好多同學仔咧，佢唔知一樣嘢，呢個一定要咧想同學同想進步嘅同學仔咧，一定要留心啦，就係咧。你好多時咧，你屋企慢慢做咧，你要啱曬咧，未必好難。但系咧，你去到考試緊張啊，一緊張一定有啲錯漏啊。尤其是你目標諗住即係攞五啊、五星啊，或者五星星同學仔咧， 特別小心。 係啊，例如 MC 四十五條，你全中你已經好大優勢啦，係咪？但如果又唔係嘅，我咧一啲少少緊張咧，我攞得四十條嘅啫。咁你點可以訓練自己由四十條跳到四十五條咧？咁你一定要咧喺有限時間裏面將自己犯錯嘅次數咧減到最少。 嗯， 需知道。犯錯在所難免嘅，緊張令到有少少偏差，正常現象。 啊 嗯、但係我哋咧就希望咧透過咧重複嘅訓練，不斷有系統嘅訓練，去幫同學仔咧練到咧百發百中。 呢個係重要嘅，因為唔係你叻唔叻嘅問題。 係啦， 即係等於你有陣時你加減數都可以加錯。 係啦，撳錯機咁樣，或者 唔關你數學唔叻事。 所以我仲記得阿洪 Sir 咧上堂有啲咧危機意識教噶嘛，係咪？ 係啊，冇錯。 係啦，對應翻唔同嘅情況，或者係咧，如果有啲錯漏做咗啦，係啦，可唔可以即時糾正，或者即時知道自己有啲咩犯錯咧？咁樣即時咧去執正佢咧，咁就已經可以升翻一至兩個季嘅呢啲位置，係啦。 唉，今日咧好開心。跟阿 Carl Sir 分享咗，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教学上面嘅心得啦，亦都俾咗一啲咧 Econs 分集上面嘅小 tips 俾我哋嘅听众。 我都好开心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啊！ 系希望之后我哋再有机会一齐去倾偈啊！咁今日我哋红门会咧嚟到呢度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你哋啦，拜 拜。 Bye bye